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请打开圣经，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七章。由我来念经文，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。创世纪第七章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之中，我看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凡洁净的牲畜，你要各取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牲畜，你要各取一公一母。天空的飞鸟也要各取七公七母，为了要留种，活在全地面上。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一切生物从地上除灭。挪亚就遵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做。当洪水在地上泛滥的时候，挪亚已经600岁。挪亚同他的儿子、妻子和媳妇进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，飞鸟以及所爬行在土地上的，都一对一对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过了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挪亚600岁那一年的2月17日，就在那一天，大深渊的泉源都裂开，天上的窗户也都敞开，40昼夜有大雨降在地上。正在那日，挪亚和他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，以及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媳妇都一同进入方舟。他们和一切的走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的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爬的一切的爬行动物各从其类，一切的鸟，就是一切有翅膀的飞禽各从其类。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，都一对一对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，都一公一母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。洪水在地上泛滥40天，水往上涨，使方舟浮起，方舟就从地上飘起来。水势汹涌，在地上大大的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荡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普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湮灭了。水势汹涌，比山高出15轴，山岭都湮灭了。凡有血肉在地上行动的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地上成群的群聚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在干地上，凡鼻孔里有生命气息的都死了。耶和华除灭了地上各类的生物，包括人和牲畜、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，他们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剩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汹涌在地上共150天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召集我们来到这里，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其中有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只是听到你的话语，更得着生命。求你叫我所宣讲的是你赐予生命人的道，叫在这里人所听到的也是叫他们能够得着生命的道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创世纪六章记录上一章记录上帝他命令挪亚打造一个方舟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防水的箱子，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浮在水面上的动物园。为什么要打造方舟？因为上帝对挪亚说，在我面前凡血肉之躯的结局都已经临到了，因着他们地上充满了暴力，看到我要把他们还有这个地都一起毁灭，看到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借着这洪水要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，地上的这一切都要灭亡。但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儿子、妻子和媳妇要进入方舟。所以上帝就要求挪亚要把有血肉的动物，有飞鸟，有爬虫，每样一对一公一母带到方舟里面，好叫他们与挪亚和他一家人保全生命。上帝应该是在挪亚500岁那个时候给他这个命令，叫他打造这个方舟，而洪水是在挪亚600岁那年来的， 也就是说，上帝给挪亚很长的一段时间打造这个大箱子，这个方舟。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挪亚有很多的时间，花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件，打造了一件在世人眼中很无聊、无趣、无味、无厘头的事。如果你是那世代的人，也许你是挪亚的邻居，你会帮他，还是你会笑他？哈，我猜你的答案，你我的答案不见得符合事实，却真实反映你怎么看自己，或你怎么读圣经。不要以为你会帮挪亚，因为圣经说你不会，主耶稣也说你不会。圣经说挪亚那世代只有一个义人，只有一个人打造方舟。耶稣说那时候其他的人没有打造方舟，没有帮挪亚，因为他们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你我若是那世代的人，你我也不会有例外。我们很难承认自己就像挪亚那世代的人，是充满暴力的血肉之躯，罪大恶极，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。就像我们以为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比喻不可能用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不是法利赛人。就像法利赛人会说自己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这很讽刺，不是吗？我们读圣经极少认同圣经里面的坏人，坏人都是别人，从来不是我们。然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认同坏人，就刚好把我们自己撇除在救恩之外。你若不是坏人，你就不需要认罪悔改以至于得永生，你只需要关心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只要在乎要娶谁嫁给什么人，你并不邪恶，你脚踏实地，你终日心里所想的是男婚女嫁、柴米油盐，这些都不是恶事，也肯定不是蠢事。你不会像挪亚，但是你也不会像挪亚那么愚蠢，浪费时间、浪费资源砍树林。你比他更聪明，你与其动手帮他造方舟，你会动口推荐他，也许买个人寿保险。毕竟人活到950岁有什么用？最终还是必定要一死，不是吗？你盖方舟，你的投资太大 ，PC 值太低，风险太高，会得到的回报太不确定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才是最明智的生活态度。反正明天就死了，为何不吃不喝呢？干嘛要打造方舟？但是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，挪亚造了方舟，就借此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定那个世代的人到底什么罪。那世代的人中心所想的恶事，不见得都是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之事。耶稣说他们是什么？吃喝娶嫁，这不过就是凡夫俗子处理的生活大小琐事而已。这不过就是一切那占据你我的心，叫我们没有多余的思维，全心全意全力爱上帝的事。这就是那世代的人终日所思想的恶事，这个就是上帝所毁灭的人。真正的邪恶，弟兄姐妹，往往是最平庸的吃喝娶嫁、工作娱乐。这样子的人没有杀人，却抹杀上帝。这样的人看起来活着，其实早就已经死了，早就已经扼杀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以为挪亚那个世代的人特别的邪恶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你我不像他们，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坏，至少上帝没有毁灭我们。 但也许你我不应该那么的确定，也许你我都忽略耶稣说的那种平庸的邪恶，或更精准一点的翻译，邪恶之平庸，the banality of evil，不是 Hannah Arendt 发明的，主耶稣2000多年前早就发明这个概念，就是吃喝取价，明天要去哪里做生意，下个月要去哪里玩，心中没有上帝的那种邪恶，不要以为上帝不会处理这种邪恶。他第一次用水，他要再一次用火消灭一切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进入方舟。”加尔文指出，挪亚他在多年的忍耐、嘲讽、忍耐人的嘲笑，在多年的试炼之中，这一句话代表他最严重的考验，因为这一句话就是上帝对挪亚说：“时间到了。” It's time，放下你手中的工具，卸下一切缠累你的事物。今天我要你挥别世界，撇弃世俗，把自己埋葬在那个大箱子里面。进去，你和你的全家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之中，我看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新来的朋友，我知道。现在有手机可以看圣经，但是我们也有纸本的圣经。我建议你用纸本的圣经。我们通常在聚会的时候不会拿出手机。这句话，你和你的全家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之中，我看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，至少带来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挪亚是义人，OK？那他的家人凭什么进入方舟？我们知道挪亚至少有一个不义的儿子受咒诅。第二个问题，挪亚他自己凭什么进入方舟？上帝凭什么称挪亚为义人？第一个问题，只有一个义人挪亚，但是他是一家八口人得以逃避毁灭，因为当耶和华上帝与挪亚立约的对象。那个时候，他立约的对象不只是挪亚，也包括他的家人，就是这样子。从一开始，耶和华就定义要以人的家庭，特别是人的直系的后裔、人的儿女为立约和他施行恩典的最基本的单位。挪亚是立约的代表人，他就是所谓改革中神学会说是盟约之首，而立约之首如何，他的后裔、他的儿女也就如何。所以保罗后来会说，罪是从一个人，就是工作之约、盟约之首亚当，他进入这个世界，死又从罪而来，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。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人，所以他如何，我们身为他的后裔就如何。或彼得在五旬节可对悔改的犹太人说：“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信徒如何，信徒的儿女就如何。上帝就是定义要施恩给儿女。为什么是儿女？或许因为他要特别凸显婚姻的神圣性。改革中婴儿洗神学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。什么认知？上帝立约的单位包括人的后裔，你的儿女。这就是为何改革中浸信会的神学，总有一种我认为一种最基本的不一致。按照浸信会的理念，挪亚的儿子们，他们不应该进入方舟，因为进入方舟就是经历洗礼。彼得所谓的这个方舟，就是水所表明的洗礼。这不是说所有的信徒的后裔都灵魂得救，挪亚至少有一个受咒诅的儿子，或者受婴儿洗的人都会上天堂。这是说信徒的儿女都有份于约的恩典，挪亚的儿子们他们至少得以进入方舟，而你我的儿女得以进入教会，听到福音，学习祷告，参加团契，吃主的晚餐。 委身于教会的纪律之下。也就是说，约的儿女，在约之中的儿女享有约的好处，只因为他们是儿女。就像挪亚的儿子们得以进入方舟，不是他们公义，甚至不是因为他们信，只因为他们是挪亚的儿子们。他们不见得都上天堂，但是他们得救的几率比在教会外的人高得多。我们希敏告白的用词是在教会以外，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，就像在方舟以外，人毫无得救的可能。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？也许这表示你最好有一个像挪亚那样的老爸，那你可以跟他一起进方舟。还是做父亲的，最好确认你的儿女使用一切的恩典的媒介，以至于蒙恩得救。你认为如果挪亚没有忠心在主里教养他的儿子们，他们那天会与他一同进入方舟吗？你的儿子女儿会与你一同进入方舟吗？还是挪亚会说，没关系啦，不要逼他们。等他们想通了，给他们一点时间，等他们自己有意愿的时候再进来。做父亲的，你怎么样，你的儿女就像你一样。通常，如果你的儿女从小就看到你例行的加班赶工，你就没有任何理由抱怨。等他们长大的时候，抱怨你的儿女们向往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深信上帝既然托付儿女在我们的手中，到时候他要我们为我们儿女的属灵生命交账。基督徒的父母最好战战兢兢做自己儿女得救的功夫。第二个问题，上帝凭什么称挪亚为义人？上周我们已经讨论，一个罪人，包括挪亚这样的完全人，只能够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工作，在上帝面前称义。但是这并不表示挪亚不需要有行为，或他不需要工作，或者上帝不看重挪亚的作为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挪亚他不知他不能够只动口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我相信会有洪水来。”然后又回家睡个午觉，不动手打造方舟。挪亚他不是凭着他顺服的作为得救，但是如果他不顺服的工作打造方舟，他怎么可能得救？所以改革中先贤们强调唯独因信称义，但是也同时强调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。挪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他如果没有善行 （good work），就是相信上帝话语所行出的顺服，打造方舟，这就是他的善行。如果他没有这个善行，上帝也不可能称他为义，他也绝对就得不了救。这是说，上帝不仅拯救人，上帝也指定人得救必经必行的道路，就是善行。所以，改革中的正统不止说，真正的信心必然产生善行，善行不过印证你的信心。他们更强调善行有其上帝所指定的必要性。你必须有善行，你必须这样子按照顺服，按照他的话语顺服他行天路，否则你就上不了天堂。所以耶和华上帝那天称挪亚为义，不只是单单指他的信心因信称义，他更是赞许挪亚多年来他忠心的顺服，称他的善行为义，就是雅各他后来说的因行为称义。加尔文说，首先我们必须明白，上帝是白白的爱世人，不是世人有什么值得他爱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值得喜悦的东西，我们身上反倒都是满是该死的罪恶。毕竟，所有的人在亚当之后生下来就是愤怒之死，所有的人没有例外，本来就该受永远的咒诅。 所以就此来说，上帝在基督里面收纳我们做他自己的儿女，是单单凭着他自己的怜悯，借着他赐予我们的信心，称我们为义。上帝用这种方式叫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然后借着他自己的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叫我们活出义的生活。善行便由此而生，这善行必然蒙上帝他自己悦纳，因为你看得出来，这善行无非就是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。如此看来，上帝不仅爱信徒，也爱信徒所行的善行。然后我们必须再次的确认，我们的善行总是带有瑕疵，若非上帝宽容，就不可能凭着这善行本身的价值蒙上帝的悦纳。因此给我们善行价值的，并非我们善行本身有其尊贵或者功劳，而是基督的恩典，因为基督的缘故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善行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。正如上帝在此承认并且悦纳挪亚的义，这义本来就来自上帝他自己的恩典，基于上帝的恩典。正如奥古斯丁 Augustine 说的，上帝就是这样冠冕自己的恩典。所以耶和华命令挪亚，凡洁净的牲畜要各取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牲畜要各取一公一母。这可能表示，这至少表示挪亚已经知道这个牲畜有洁净与不洁净之分。他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，不是凭着自己眼目的喜好来分别为圣，做出这个判断。各取七公七母洁净的牲畜，也许这一部分是要给挪亚他们做食物用的。但首要的目的应该是在洪水退去之后，要用这些洁净的牲畜献祭给耶和华上帝，在第八章有提到。摩西他描述牲畜、飞鸟，还有所有爬行在土地上的，都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，再进入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那样的。所以我们会想说，挪亚从哪里收集来这些飞禽走兽？他不是到森林，他不是到旷野去收集生物，而是这些生物按照上帝的吩咐，各从其类，一对一对有秩序的来到挪亚那里，好似当初上帝将各样的生物带到亚当面前。我们不知道这些牲畜、飞鸟、爬虫类要花多久的时间进入方舟。但看来挪亚和他的家人是最后进入方舟的，凡有血肉的都一公一母的进入了方舟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。或许挪亚他自己没有办法动手关门，他舍不得外面的世界，他也许想要多呼吸外面的空气，我想这都情有可原。你可以想象那方舟里面的照明、里面的通风、里面的排泄设备都不尽完善，可能只有一面窗子。加尔文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他认为在方舟里面3天后，动物的排泄物的恶臭足以呛死方舟里面所有的生物。哇，你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加尔文的幽默。耶和华把挪亚关在方舟里，就确保他就不再受世界的诱惑，也保证耶和华要拯救他，拯救到底。上帝的剥夺，上帝将我们身上取走东西的时候，对蒙恩得救的人来说，通常是恩典，好叫我们得着更大的赏赐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，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一切生物从地上除灭。 挪亚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做。我猜，挪亚他们在方舟里面等待洪水到来的那七天是最难熬的七天。他们听不到雨声，他们感受不到真的有大水来，方舟漂浮起来，他们只能够安静的等待灾难到来。希望大箱子的防水做得够扎实。那外面的世界，他们仍然吃喝取价。也许有人来敲门，好奇挪亚，你们这群人到底在里面干嘛？也许有人站在外面看好戏，看挪亚他们能够在里面撑多久。是挪亚600岁那一年，2月17号，就是在那一天，2月17号，大深渊的泉源都裂开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为什么2月17号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，只是要确定之后的人明白，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传说，也不是童话，而是在那一天所发生的事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扭转创世纪一章第六节。一章第六节记录，众水之间要有穹苍，上帝就把水，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分开，但如今天上和地下水都一同翻转上帝的创造之功。It's a decreation. 一开始没有人注意，我想可能只有一片小小的云从海边升起来，不过就像人的手掌那么的大小，就像以利亚的那片云。起先也不会有人在意水从地缝里涌出来，有什么不好？水滋润大地，没有水就没有生命，只不过水没有停，也就没有生命存活下来。除了方舟里面的人和动物，洪水在地上泛滥40天，水往上涨，使方舟浮起，方舟就从地上飘起来。等到人意识大祸临头，已经太迟了。他们有100年的时间听挪亚传公义的道，但是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一个人相信，没有一个人帮助挪亚打造方舟，没有一个人求挪亚带他进入方舟。也许有人想啊，就算有洪水，也到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吧，也还好吧，有那么急吗？现在就要进去，而且我不需要方舟，我自己有办法，我自己有自己的独木舟。想要拯救自己的人，有这样想法的人，没有一个救得了自己。经文说，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耶和华除灭了地上各样的生物，包括人和牲畜、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，他们就从天上除灭了，只剩下挪亚和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汹涌，在地上共150天。这段经文就是为什么父母们不要买那种圣经图画书给你的孩子们看，因为圣经的图画书讲到挪亚的方舟，都是那种一对一对动物很可爱的进入方舟那种图像。You don't get it， 他们完全领悟不到，你完全领悟不到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，都死了。我不禁好奇，上帝为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？而你也应该好奇，不是吗？似乎是一种很麻烦的方式。马太·亨利说，上帝他随意使用他箭袋里的任何一支箭来对付他的仇敌，就如他随意使用任何一支杖来管教他的儿女，而他就是利益要使用大水消灭世人。但是我的问题是，上帝为什么要使用任何方法？你听懂我的意思？好似这些只配得毁灭的人，还值得上帝花费心思安排水从天上从深渊里涌出来？ 阿明，上帝起初他说有就有，表示如今如果他说没有，只要一句话，一个字就没有。这表示我们读这段经文关于上帝毁灭世界，也告诉我们上帝显然不需要世界，他不需要创造世界，他更不需要拯救挪亚。我们甚至应该说，该死的罪人根本不配得上帝精心筹划他们的毁灭，连这个他们都不配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上帝需要世界，他就不会毁灭世人。如果上帝不需要世界，他就不应该拯救任何人，包括挪亚。然而事实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不需要世界，上帝也至少拯救了一个人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认知，按照经文所说，世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的，不是因为上帝他有所需求而被造。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出于他自己自有拥有的上帝。神学家所谓上帝的自存性 aseity of God， 这个教义表示我们的上帝他全备，他一无所缺，他全然丰盛。这样全然自存，而根本就不需要世界，也不需要爱世界的上帝，正是这样的上帝，弟兄姐妹，才可能如此的爱世界。上帝本质就是爱，但是上帝也从来不缺乏爱的对象，因为他是三一上帝。老一辈的神学家认知三一上帝的内在运作，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讲到，就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，出生发出，总是关乎一种不可言喻的本质传递 ，communication of essence。什么是上帝的本质？什么是本质的传递？无非就是爱的运作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这也就是为何老一辈的神学家称圣灵为父与子之间的爱的连结 ，bond of love。而耶和华上帝一切外在的工作，包括他的创造，包括他的拯救，包括那个洪水，那个方舟，都是他过度丰盛的对外表达 ,extravagant, overflow, 流溢出来的爱。上帝本质就是爱，上帝过度丰盛的爱，爱世人。正因为我们的上帝如此爱世人，他就没有消灭所有的世人，他甚至选了一个世人，吩咐他打造一个方舟，以拯救世人。我了解，我们讲到没有多有机会讲这种神学的东西，但是讲上帝的创造，讲创世纪的好处就是你有机会讲这些东西。现在神学家也不喜欢这种太希腊哲学的古典的正统的神学的论述，他们宁可相信一位需要世人的上帝。他们的上帝爱世人，因为他们的上帝需要世人。你要说上帝需要人，甚至上帝需要爱世人，或许很窝心，或许很感动人心，但是这种说法我认为也很难解释上帝为什么会毁灭世人。为什么他会说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一切生物从地上毁灭？我倒觉得那根本就不需要你我，不需要人，原本大可就一句话解决灭绝所有人，却立意决定按照他自己的 will 旨意，用最麻烦、最不可理喻、最不可思议、最过度丰盛的方式拯救人。那一位把挪亚关在一个箱子里的上帝，这才是我们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上帝，也才是你我心所爱的上帝。因为需要才不得不爱，或原本不需要，却执意爱那不值得爱的。哪一种爱感动你？哪一种爱 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显明的爱。最后，上帝为什么用水毁灭世界？为什么是水？You know, 我总是纳闷大卫求耶和华将他从大水中拯救出来。大卫多次求耶和华拯救他，免得他灭顶，免得他溺水。诗篇69篇、诗篇18篇、撒尔姆记下22篇。但是你读圣经，你会问大卫到底什么时候被水淹没？你甚至没有印象，他甚至会接近海边。他不像约拿，他不像保罗遇到船难。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，大卫是用比喻性的言语，不是真实性的言语，描述用大水来描述他所遭遇的迫害。大卫的生平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溺水。有谁溺水？有谁遭受灭顶之灾？不是挪亚，挪亚在方舟里面，挪亚得救，挪亚得救，他就需要一位救主。挪亚没有被淹死，他就需要有人代替他淹死。这就是上帝拯救人的原则，right？总要有人付上罪的工价，就是死。若不是那罪人本身，就是替罪人死的代罪羔羊。挪亚预表基督，但是预表最多只能够不完美的预表那真体。预表真正需要的是，他更需要的是那一位真体为他死。然而挪亚没有死，就表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替他死。怎么死？挪亚本该怎么死？耶稣就要那样死。这就解释诗篇69篇。大卫的诗其实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呐喊。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，我深陷在污泥之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他创造天地，天上的水，地下的水的那一位，他说：我到了深水之中，波涛漫过我的身。上帝拯救挪亚，上帝拯救大卫，上帝拯救你我，就表示他没有拯救他的儿子，他没有听他儿子的祈求。上帝用洪水消灭世人，唯独留下一个人。如果他没有留下那个人，他的儿子也不用被水淹没了。既然他留下那一个人，就表示他的儿子有一天要成为人，为那人经历他本来应该经历的被重水淹没。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将洪水浇灌在他儿子身上，一滴也不剩。上帝那不必要过度丰盛 overflow 涌出的爱，在此就向你我显明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曾经利用水消灭世界，却留下一个人存活。你将要用火毁灭这个世界，却要保留多人，因为有一个人，就是你的儿子成了人，为多人舍命。求你叫我们畏惧你的审判，也就叫我们看到你那最不合理、最不讲理、最过度丰盛的爱，因而我们就全心爱你，爱你的儿子。 为你儿子的缘故，我祷告。